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棚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想念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衣锦还乡忙相亲，话说当年悲于心，卷土重来画假象，成败与否有原因。各位看官，说起相亲这件事儿啊，那绝对是话题度十足。而在如今的相亲市场上，关注度最高的点又是什么呢？也许您会说是门当户对是最重要的，但啊，也有人说了，颜值上看对了眼儿才是相亲成功的第一步。当然了，这事儿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啊。今儿呢，咱们就来听一听一个与相亲有关的故事。 哎呀，四哥啊，四哥！ 这不是小六吗？ 四哥呀、您这趟回来呀、可以说呀，给我们这乡里乡亲呀，做出了好榜样啊！ 你可别这么说， 我们那是敲锣打鼓欢迎您啊！您这算衣锦还乡啊！ 你就挣点钱，这 您看您这个金镜头啊，您看这个印堂发亮啊，这腮帮子发黄啊， 发黄， 发也发光啊，发光啊！我就说啊，您在这个城外边打拼啊，肯定是没少收获，这钱没少挣啊，没少挣，发财了。 钱财身外之物， 哎， 何足挂齿，何足挂齿。 你看啊，哥哥，这人呐，一有了钱，立了业了， 这 笑 坏了。 怎么能笑坏了呢？ 那干嘛呢？ 哥哥能笑坏吗？ 那倒是。 您看您这个一表人才，是不是仪表堂堂？这乡里乡亲得有多少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啊、老太太呀、 老太太 啊，就是看着您顺眼呐。 你要问什么呀？到底是说着半天。 就是想您看，这咱哥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吗？ 没有啊，那你要问出来呀。 这现在哥哥可曾娶亲呢？ 你问这个问题， 有了，你看，嘿， 谁 没了？乐了， 乐什么？你 高兴了？ 你这人怎么回事 啊？怎么了？ 看不出眉眼高低来，我这是乐呀。 哦，那您这是？ 我是， 哟，怎么了，哥哥？ 没娶呢。 没娶 亲呢啊！ 哎呦，你说这 当年 啊， 我毅然决然的离开临安，知道为什么？ 干嘛去了？ 你忘了？就是因为相亲失利了。 哦，对了，就是那个，嘿，您还别说，那次确实不成。我跟你说，那会儿您刚20多岁，你说你相亲弄54， 我 实在是没法聊。 不是54 啊， 那是那个， 那是他妈，那是他妈。 妈， 哎，对， 替他来看看了。 是 是。 光他妈替他一看呢，就嫌我穷，还甭说姑娘本人了。 是。 你说那时候，哎， 是这。打 那时候我就咬定牙关，哎，我下定决心。哎，我就不能让他爸他妈再瞧不起我 哦。 哎，倒也是，这玩意儿啊，他对我的激励呀、啊，让我这一下就哎， 怎么样，就再也不想娶亲了？ 我有病 啊！ 我就成就我今天事业，激励我不断的前进嘛。 啊，这是好话， 对不对呀、 啊？ 对不对、啊？ 那您的意思是， 我这回回来我不走了，那海上那不行。 嗯， 哎呀，我这一回来发现。没有地上稳的 啊，那多新鲜！您、老晃悠、 这个。对呀、啊，吃的也不行。 嗯嗯， 天天吃鱼，那也老吃也不行。 哦，你看都吃鱼了、还不行呢。 那我天天吃不行、要不吃鱼吧，就是那个，吃那个凉菜。 啊、 海上能吃什么凉菜啊？ 我就 拿一筷子夹到嘴里边，嘎吱吱嘎吱吱。 哎呀，这是蚂蚱呀！ 什么蚂蚱呀？ 这嘎吱吱嘎吱吱的。哎呀， 拌海蜇 啊、了不得呀！啊， 宇 哥哥，那您这个，你这么想踏实下来，是不是想再好好娶们啊？ 什么叫再好？娶就没娶过 啊？就是 什么叫再呀、啊？什么叫再呀、啊？ 就是娶一门亲事。 那可不也好好过日子？ 好好过日子。 哎， 哎呀， 您这个 兄弟，我为你高兴啊， 是不是 啊？ 嗯， 这以后啊， 怎么了？ 我媳妇儿。 归我呀！不， 哎， 你有心意我领了， 这 我不要二婚。 这哥哥，这怎么这咱哥俩斗这个嘛？是不是？ 什么意思、啊？ 我媳妇帮您留意着，是不是？旁边那个他的什么？ 我留意给我、啊。 哎，大姑娘、小媳妇什么的，是不是？跟您老介绍点 儿。哦，这意思、 啊。哎，别不好意思啊！这，你看脸红了，脸红了， 这 紫了，又绿了。你看， 我这外国意思的。你看你乐、啊、这怎么周围的人老乐笑 你还别说呀、我有年头没听见外国鸡这词儿 笑话的笑话吗 是不是这老变颜变色您看您这 是这意思 是 我不是变颜变色我有点不好意思 跟介绍刘毅啊 我跟那谁说了 跟谁说 我呀、 啊、 我跟那王婆说了 哎呦像是王婆、 哎、 岁数太大了不合适啊 知道我怎么老找这岁上回就找54的那又改王婆 就是成熟一点啊都能聊 太熟了 太熟 了这都楼了这不成那个 对是、哎、我也觉着他就是说话不利索 我说呀、 啊、哦王婆怎么着给您 相亲的对象 嗨你看看 嗯但是啊 啊怎么了 看你还看不出来吗？ 啊，怎么了？ 钱是有了， 钱当然您是发了财了， 脸黑了，脸我眼脸 哦，脸黑了， 眼可不黑，我眼蓝的那更得了。 我知道哥哥，您说这海上风餐露宿给晒的是不是？ 可不嘛， 哎呀， 晒黑了。 您这颜值啊，不用担心， 颜值下了降了。 哎呀，您颜值 落后了， 哥哥，您这个颜值还有下降空间吗？ 哎不， 是不是？您呀、 我用你夸我，我用你夸我。 您这么说吧，在咱们那个。啊，左邻右舍里边， 六舍、 啊，左邻右舍里边、 啊， 您算是长得呀，那绝对是啊，称得上是啊，这个一表人才，稀里哗啦啊，这个 什么 啪嚓的，这你就是 好，我长得跟脆了似的，是吧？ 所以哥哥，您一定要有信心。 不， 哎， 真不行，那王婆说这有影响。 我跟你说， 嗯， 但王婆，我那王婆啊， 谁？ 这王婆干嘛的？王婆那都是靠嘴吃饭的， 那可不， 是不是？ 媒婆两家说和。 哎，这嘴里边啊，不是东家长西家短，三个蛤蟆五只眼，这都是这个话，是吧？哎呀，哎，哥， 怎么了？ 你喜欢看画吗？ 咱说都不挨着你，咱不说相亲的，这是看画的。 我这看您这个变颜变色，您看这脸又紫又绿又黑， 你说啊，我这是我怕我都说过了以后哥哥心里不高兴，是不是？ 你要说 咱聊点别的，咱聊点别的， 别聊别的呀，别聊别的呀、 啊、 不是你这你说着这什么意思，你跟我说什么画画，这要说什么呀？你画画哈 啊，我画画啊。 哎， 怎么了怎么了， 现在还画吗？ 这个是还行吧，反正 还画呢， 还是 这哎 啊， 兄弟 等会儿， 这么多年了哥哥可没求过你， 你要买我画，嗨哥你别 我 这里发财了， 我有病啊， 要收藏。 你那画收什么藏啊？ 不是那什么意思？ 哎呀，我这是能不能画幅画像？哦，给我 给您画像啊？ 往好喽，画画 画大象，我就画狗多。 哎呀， 画像画的少， 我知道，没有人拿那写练写生的，拿大象练写生。 那就画什么？ 给我，不是画像，画我， 画您的人像。 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 哎呀，这 怎么 这画您 那么为难呢？怎么？ 这颜料，这黑色颜料越来越少了。我跟你说， 我有呢、啊。你要干嘛？你要给我涂黑了是怎么的？ 绿色的也少。你看这，哎呀，这没法。哎呀， 没让你 啊， 没让你，我长什么样就画什么样。 那您的意思？ 你画那么绿呢，谁看呢？我你呀 啊， 美化着点画。 哦，美颜。 哎。大哥就这意思、 哎、你这你看这要 懂吗？ 不是我要画完了它出问题，到时候你这不好 办。艺术一点，就你这么着我怎么给你形容吧，你就挑那个哎你见过的最好看的，哎长得好看的那人画。 哦，行了，那我想想辙吧。哎呀，这个太为难我了。四哥，这画 行不行啊？ 我可给您带来了，您瞧一眼。您看，哎，您上眼看，走。 哦， 哎，您看看， 哎，你看这差， 嘿， 可不，我当年不就长这样吗？是不是？ 我画这，我一个劲儿抽我嘴巴，我跟您说吧。 难为你，兄弟，哎，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当年长什么模样？这就不易，我当年就长这样，对不对？ 亏心不亏心。 哎呦，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想的。相亲这码事儿嘛，本来就是奔着一辈子去的，如今呢，竟然在一开始就弄虚作假了，怨不得后来会状况连发呀。 东北来了， 哎哥哥，哎呦，给您道喜道喜道喜。 我就道喜， 哎呀，我这喝多，哎呦，我跟你说，哎呀，我跟 您 庆祝。 你先撂下撂下 啊，怎么了？ 什么就庆祝，哪儿就道喜？ 我罚一杯去。 什么你就罚一杯 啊？ 咱有人没来呢，等人呢。 哦， 你先撂下，您们就别撂下。 好吃，哎呀，这 几天没吃了，干嘛呀？ 饿了， 等着一位呢。 哦，还有人来呢。 对，等王婆。 哎，王婆。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他这说的是亲事儿啊，对不对？ 是。哎呀，那这可是就看您这一下了啊。哎呀， 我跟你说啊，这还得感谢你，要不怎么今儿请你来呢？这个画啊，给人姑娘送过去了。嘿，你别说，你想这画还，你别说，你这画还真行。哎，画完了之后吧，那姑娘说挺满意。 好， 挺满意。我倒是也不是姑娘说的， 是 王婆告诉我说， 王婆挺满意。 王婆告诉我说，姑娘挺满意的。 哎，那是，满意是满意。我这画，您看您这人，哎呀， 这是 我画的吗？ 可不你画的吗？ 哦， 可不你画的吗？ 不是，那咱等 今天呀、王婆啊去见那姑娘父母去，哎，成不成的就在此一举了。所以我这不是。哎，我先宴请他一顿，让他一会儿在人家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是，那咱共同期待啊， 对， 共同咱们祈祷，共同祈祷。 什么叫祈祷？ 共同祝愿，共同祝愿。 哎呦，我说我来了啊！哎呀，可把我累坏了。 怎么样啊？不， 哎呦， 万一哪天见他爸妈去、 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听哪个？ 那还是听坏消息。您先说坏。 那姑娘啊。那姑娘她爸爸认出来了，认出来那画像上的人啊 认出那人来了。 认出是我来了吧？ 认出是不是你？认出是福来来了。哎呀， 哎，小四儿，你照着福来画的呀？ 这不是黑色，这是啊。 完了，你父亲怎么说呀？ 认定了赵四儿那人心啊不诚实，不靠谱，知道吗？人家如今那姑娘啊，好人家的正托我 啊， 你知道吗？正托我呀介绍这姑娘跟福来相亲呢。 哎，我看着画上这人了。 来，哥四哥，别伤心啊，这个不行，这是缘分，是不是？缘分没到， 不是王波，你别走，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这？哎，怎么这说完就走了？怎么 啊？那走吧，让我们走吧，走。来，四哥，咱喝一杯，是不是？咱们化悲愤为力量啊！这个咱们来年再战啊，哥哥。 哎，这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之前转，我 是哥，你没少。 福来， 咱 玩去， 玩去，来，咱们你一杯我一杯，咱们嘎直至，嘎直至， 干。啊！我告诉你说， 这是你说的，说， 哎， 说哥 亮， 哎， 不是站在这是的，怎么回事？ 好，不是。 不看能耐，就看脸。 哎，我说哥哥， 脸是吧？我告诉你，脸的东西那就是一层皮， 咱就 那都是画的，知道吗？ 脸是什么脸？ 福来，他就靠这么一张脸，他要脸，我不要脸，是不是？ 都不要脸， 谁？我告诉你啊， 我哥哥，我的错，我不应该啊，答应你弄这艺术加工，知道吧？你干这画画成这样，你最后你现在这样，是不是？哎呀，我就说我自罚两杯，哎呀， 你罚什么？我长这德行，这样不能看也看不上。 那你罚两杯， 我也来俩， 吃这药的货吧？ 要。福来吧， 哎， 福来吧，你看我这说的是，哎，我看，哎，小伙多好啊，嗯，是不是？长得也精神，越长越帅了。你看，我跟你说，这你给我们酒楼送货埋没你了，知道吗？我们酒楼把你给埋了，不是，把你给埋没了，把你给埋没了。你呀，你应该那个当那个什么什么，就那个。最当红的那个小生去， 哎呦， 那满长多精神的，真的。 您可别这么说， 身体也好。 您可别这么说， 体格多棒啊！你看， 您可别这么说，我呀，我这就是我就是一大众脸儿。 你还大众脸？ 哎，您听老听那话吗？大众脸充胖子， 什么乱七八？人家打肿脸充胖子，你不用打肿脸，你这脸可别打肿了，你打肿了，你多心疼啊，是不是？ 不是， 哎，那你说那个，哎。那谁是不是那个哎，老赵家那小四儿那姑娘是不是看上你了？老刘家那三姑娘，哎，仗着你他们那几个小丫头片子，一天到晚的叽喳叽喳叽喳的，哎呀，我跟他就为了你，我老在他们嘴里听说了，哎呦，这福来怎么着，这说福来好，那说福来帅，这说福来身材棒啊，那说福来个高，这说福来腿长啊，那说福来有胸肌，哎呀，这说福来有胡子，那说福来有脑袋，哎呀， 废话，有满街跑枪的吗？那不吓人啊！这走着走着之后，真的一说话都是呜噜，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像话吗？ 哥，等会儿， 哎，我认出来了， 你 认出来 谁呀？ 你哎，你看那老板娘刚才跟咱说话，还呆呆不理那样，哎，管我叫黑蹦筋儿， 是 哎，跟他说话就眉飞色舞， 你怎么 眼珠都快跑出来了？我还咬着你， 哥，你干嘛你啊？哎呦， 我瞅你走的吧，你 哎，长 得帅的了，你看我揍你了，这么帅气， 我抱住了，哎，福来，快跑，快跑， 哎，怎么扔啊？我说， 快， 怎么回事？干嘛呢？这是干嘛呢？干嘛？怎么回事啊？ 这，哎呦！ 我打的就是你，打的就是你， 你不要好事小白脸子，怎么有好事眼子？ 哎，哥，别激动，别激动。嗨，老板娘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就说，我们这酒楼净喝多了打架的， 是 说为什么呀？ 哎呀， 你打架得有个理由啊！ 我 你得说出一理由来。 但是你那么就打说呀，我 你赶紧打， 是 快打呀！ 谁打呀？ 快说呀！ 不是，就是他呀，我四哥呀，本身想相亲，相亲 行了，相亲啊，看着小伙子了是不是？ 看哪小伙子？ 看 人姑娘，看 我也看着。看着我了， 没有， 就是个姑娘。 这老板娘，你多想， 老姑娘了，我是 你多想，是，您不要这么多想啊！我那意思，他看人别人姑娘，结果呢，他 跟别人姑娘跟他瞧，跟我们，跟我们家不是我们家，跟我们、跟弗兰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他关键是啊，他看上了，可是他这先自个儿长相不好，就让我给他画了幅画。 那你画你的画啊？ 我 没画好，没画好，想打你，想打你打歪 了。不，他打我干嘛呀？我画画画的是弗兰。 你画我们弗莱干什么呀？ 他不是 画我们弗莱干什么呀？ 好看嘛，所以他那姑娘他就瞧上弗莱了。他这么回事，你看我四哥现在你就成这样了。你那都是我不好，你看，哎呦！ 哎 呦！哎，怎么回事？好，哪儿踩着你了？ 哎呦！ 我 啊，听明白了。 你抱着他点。哎， 听明白了。 您听明白了？ 合着你们几个，这我们弗莱躺枪是不是？ 是什么？ 待着啥事儿都没有？ 是哪有枪？ 这。你这画一画给人姑娘看，姑娘看着福来了，没看着你后面那黑蹦尖儿，是不是？你说谁说谁的？ 对，他说对，他 说人，你 说他， 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 啊， 合伙欺负福来，像话吗？ 没 像话吗？ 谁欺负他？ 你说我们福来多委屈啊？ 是你们福来 谁委屈？ 对， 我才委屈呢， 委屈在这儿呢。 说。因为我愿意找这样的。 是啊，他关键 你到海上晒六年，你试试去，你给你晒死你， 晒黑了，你看牙都黑了， 晒死你，把你白眼珠给你晒黑了，黑眼珠更黑，你眼睛跟俩煤球似的，这。我容易吗？我当初为什么去啊？ 是 那时候我长得好看着， 哎呀， 没钱。 哎，我哥， 那时候啊， 哎，别说了， 不看脸，就看有没有钱。 哎呦， 我好不容易我住，哎，我挣着钱了。 哎呀，我的哥哥呀，你看看我们这哥多不容易， 又不看钱。 哎呀，我哥，你肺都出来了， 又爱看脸了。 哎呀， 你早知道这样儿， 哎， 我跟你说，你叫福来吧， 是叫福来。 你先把脑袋上那个四喜丸子你呼噜下去。来，我摔的， 这是 摔的，我对不起你。 还没呼噜下来，我帮你呼噜下。 行，来， 相亲这事儿， 不是这事儿啊，他是。 我跟你说， 是你看我四哥确实， 你得珍惜你摔的这几天。 对对，你看 当初啊，我跟你长得真的。咱不亏心 啊！是喝多了，喝多了，行行，说你看更寒碜了，就别行了，行了，差不多了。怎么样，福来？你看我不容易，是 不容易。 可你可 亏！哎呦， 我这事儿啊，这还挺不好意思。 是 这事儿，我自己也还，我也不是主动，我也是被动的，不是？ 理解， 是不是？ 是， 这个。哎，怎么回事？ 哎呦，你们几个，哎呦，你们几个是大老爷们儿呢，还 是？哎， 干嘛呢？这是？你这吐着一干嘛呢？这有没有点男人样儿啊？你这张三儿吧，张三儿， 哎呦，哥哥就又吐了，哎呀！ 你看你别这样，别这样 啊。 不就看着那姑娘她爹了吗？ 是我这哥哥看着啊，看着姑娘她爹干嘛？ 不是 看着姑娘了。 对，我说你是看着那姑娘了呀，我跟那姑娘她爹吧，我们俩事你甭管，我就挺熟的。 说他干嘛？ 我跟那姑娘她爹我认识，你这回相亲，对，跟你颜值没关系，你看瞧不上你，是觉得你人品不行，是不是？你骗人家干嘛？那个模样是爹生父母养，再说你这模样，你是小偷小摸弄的， 哎， 不是，你是拼搏事业才这样的，对不对？你呀、啊， 一开始你要是叫大大方方的时候我就长这模样，我是为了事业，我为了挣钱，我这人家姑娘不嫌弃你，家里也不嫌弃你，你自卑心里作祟，哎，弄幅假画导致的，明白了吗？ 听不明白。 不是，那 听不明白。 老板娘，那不是，那我这四哥要是相亲的话，这有没有谱啊？啊？ 哎，我给你张罗着啊，哪儿相亲啊？ 这句听着了。 哎呀，本来好端端的一件事，偏偏要自己横生枝节，到头来呢却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这也就算了，好巧不巧的他们竟然呢还碰上面了。哎呀，说来说去，这整件事虽然是因颜值而起，但是归根结底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自己跟自己个儿较劲，钻牛角尖所致。也许呢我们不应该纠结于在相亲市场上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标准，毕竟每一个人除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之外，他更是以一个综合性的面貌存活于世并与人交往的。这正是单一标准难说明，综合个体要看清，相亲市场风云起，赤诚相待才能赢。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想。